是关注健康的，如果您是关爱家人的朋友，本档活动请一定关注了。 是的，瑞宁震撼来袭，首次降低门槛，厂商建议零售价格258元一盒的瑞宁金钻配方羊奶粉，活动中享受 3.8 折直供，只要99元一盒。 是， 而且订购两盒就送同等价值的紫砂养生杯一只。 哇， 订购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等一下小董，我想跟你确定一下啊，我没听错，之前不是说订购六盒羊奶才会免费送紫砂杯吗？怎么今天订购两盒羊奶粉就送了？ 是的，没有听错，这次的优惠力度是瑞宁乳业和享购时间协商了很久才推出的。从优惠政策上来看，确实没有利润空间。算一下，原价258元的瑞宁金钻配方羊奶粉，活动中立减了159块钱。 对， 只要99元一盒，而且呢，花198元订购两盒一个月的羊奶量，就送同等价值198元的紫砂养生杯一只。 哇， 等于说不是请大家喝了一个月的羊奶粉吗？就是白得了一只紫砂杯呀。所以每档活动只有五分钟的时间，一旦结束啊，优惠就全面停止了。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好，来看到手机尾号0722的朋友订购了三套。说啊，上次你们瑞麟专卖店开业的时候呢，我免费领了一盒羊奶粉，口感不错，不甜不膻，还有一层奶皮呢，价格也不贵，又有赠品送，还能够直接送奶到家。老伴儿就说了，以后啊咱就喝瑞麟羊奶粉了。 好， 还有3451的朋友是订购了五套，说家里好多东西都是买羊奶粉送的。说啊，这紫砂杯我也记得之前是订购这个六盒才送的，现在呢怎么订两盒就送了，是不是搞错了呀？ 啊，没有搞错啊，从现在起呢，花198元订购两盒一个月的羊奶粉，就能免费得到同等价值的紫砂养生杯一只，304不锈钢黑色烤漆，防漏旋钮杯盖设计，礼品手拎袋包装，送人自用都可以。4007106108 4007106108。看到手机尾号8003的李大爷说，家里还有两盒羊奶粉呢，听说今天送紫砂养生杯，这天热啊，出门确实需要一个好杯子。 对， 听说今天订购两盒就能免费送一只，那就多订点，家里的亲戚朋友每人送上一个紫砂杯。 看来这李大爷一定是一位懂生活的行家了。瑞麟羊奶营养高，天然安全健康，而且呢不含蔗糖，科学配比，又特别添加了益生菌、硒元素还有植物甾醇，您每天呢冲上一杯，多种的营养元素帮助您啊是营养自己的身体细胞。而且今天呢咱们198块钱订购月度装的羊奶粉，还有一个198的紫砂养生杯是额外免费赠送的。 是， 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，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、 美酒、 健康的养生品、 有品质的生活品、 有格调的电器。 其实远不止这些，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，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。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，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。 天，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2017年全新推出的 生活服务类节目哟。 Here is your Lifetime Radio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北广生活时间，我是周杰， 我是李红。但是呢，在直播间当中，还是我李红和这个周老师一起陪您来，咱们来聊一聊这个性价比高的、 是 好用的，给咱们北京听众提供的好商品。 哎，其实李红刚才提到了啊，往往直播的时候呢，是我们平台上啊这个